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43，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推出新业态劳动者专项互助保障，海淀区两区建设实际利用外资外贸出口额实现北京双第一，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33.71亿立方米，突破历史最高纪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市总工会日前下发关于加强面向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服务阵地建设的通知，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餐饮饭店、商超门店、银行网点、快递分拣站点等社会资源，因需质疑设计服务项目，创新服务方式，因地制宜建设公共区域职工之家和户外劳动者暖心驿站。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今天从市总工会了解到，本市推出新业态劳动者专项互助保障，含重疾意外等5项保障。这次活动保障对象包括物流快递员、网约送餐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护工护理员、房产中介员、货运驾驶员、保安员等新业态劳动者。保障内容包含意外伤害保障、子女意外保障、重大疾病保障、因病身故保障、家财损失保障等5大类项目。只要是加入北京工会，年龄在16周岁到60周岁的新业态劳动者及其未满18周岁的子女都可以享受专项互助保障，保障责任期为1年。海淀区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召开两区建设1周年新闻发布会。一年来，7批次67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多元创新主体合力加快两区建设。2021年1到7月，海淀区实际利用外资40多亿美元，全市占比近40%，实现外贸出口额720.5亿元人民币，占全市约1/4。实际利用外资外贸出口额实现北京双第一。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你好，蔡和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海淀区在金融领域有哪些两区建设政策落地给企业带来的便利？下一步海淀区还有哪些计划呢？ 是这样，这个金融方面呢，它释放外汇管理政策改革红利，赋予中关村科创企业更多的这个跨境金融选择权。例如说，它外债便利化试点的额度由原来的500万美元提高到了1000万美元。65家企业办理便利化外债超过50亿美元，每年是节约它的财务成本超13亿。12家企业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近100亿美元，资金效率提升20%以上。这个通俗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没有这个政策之前呀，有一些企业它是有这个境外业务的，那它使用外汇外债，每次使用都要去登记申请，那这样的话会有一个时间周期，而且比较麻烦。那这一次有了这个政策呢，就是先把这个外汇外债的使用额度给你一次性登记掉，可以一次登记多次使用，这样的话就节约了它的成本。另外在这个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这样的政策当中啊，是避免了汇率波动、手续复杂带来的资金成本的浪费。比如说这个企业有境外业务的，按照以前规定有外汇收入，那你要在一定的这个时间期限之内外汇要换成人民币，这样呢就会倒来倒去把人民币换成外汇，用的时候那再换成外汇，那买和卖中间其实它是有汇率波动的，所以它是有成本的。那现在有了这个制度之后呢，外币不一定要急着去换成人民币了，万一有其他的业务要使用，比如说公司体系内部或者是不同子公司之间使用，不用再换来换去，这样的话就便利外汇的资金使用。另外海淀区还积极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建设，超5000家商户啊都可以受理数字人民币了。那下一步其实海淀区在这个数字经济方面，一个是要围绕数字经济来在数据开放、数据流动、交易贸易等相关方面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制度改革成果，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创新策源地。另一方面呢，还要谋划一批新的政策， 重点是在保税区建设，还有这个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增值电信业务准入等方面来摸底企业的需求，滚动的形成先行先试的政策诉求清单。主持人， 好的，谢谢蔡和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记者今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今早八点，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了33.71亿立方米，突破1994年9月16号历史最高纪录33.58亿立方米。今年入汛以来，北京水务部门在确保防洪安全前提下，充分利用密云水库流域降雨较多的有利条件，蓄滞结合，精准调度，密云水库蓄水量不断增加。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超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马上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王秋爽。你好，王秋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我们介绍一下市民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表扬基层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家住在通州区北苑街道滨会南三街社区的夏先生来电表扬社区的工作人员，小区的树木茂盛，遮挡到居民家采光，和社区反映了以后很快就给修剪了，服务效率特别高。张先生来电反映自己到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窗口办理变更业务，李晨吉、李曼、李奥林、刘晴四个工作人员忙前忙后帮助自己办理，服务细心周到，节省了自己很多时间，来电感谢。王先生来电表扬昌平区城南街道拓然家苑小区门口的防疫人员，自疫情发生以来，他们每天坚守岗位，防控工作认真负责，来电表扬。二是反映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孟先生来电说，怀柔区雁栖镇关地村的垃圾分类桶只有3个，都是其他垃圾，无法实行垃圾分类。张女士来电反映，海淀区曙光街道蓝电厂正黄旗70号院的垃圾桶都是老式垃圾桶，没有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王女士来电反映，密云区不老屯镇半橙子村早就实行了垃圾分类，但是村民都没有按照正确分类来处理垃圾，希望加强管控。三是反映疫情期间公共场所防控不到位等问题。首先在这里要提醒市民朋友，疫情期间一定要积极响应北京市委市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客观面对疫情，积极配合社区做好排查、隔离、消毒等工作，尽量少出门，出门一定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做好个人防护。通州区火线镇黑森林网吧防控不到位，进入网吧不戴口罩，进出人员不扫码不测温。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城北区进入小区不扫码不测温，疫情防控有所松懈。以上问题12345热线都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12345近期推动了哪些问题的解决呢？ 家住在密云区鼓楼街道环新北路12乙楼1单元的市民反映，家里阳台经常漏雨，影响日常生活，希望协调维修。密云区接诉后，物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入户查看，因近日雨水频繁，阳台防水老化导致，随后物业安排登记维修，目前已完成阳台防水工作，漏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近日市民再次通过北京12345微信服务号留言表示感谢，并对此次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主持人， 好的，谢谢王秋爽的介绍，再见。 再见。 最后看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43，空气质量优。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乐享下午茶。